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李唐皇族起兵造武则天的反，谁知这次起兵刚开了个头就结了尾，不仅没有引起全国的风起云涌，甚至连些许的震动都没有发生，这一切还要怪李冲的匆忙起兵。原本李陵奎的儿子范阳王李矮告诫过李冲，如果全国的亲王同一个时间一起起兵，那么大事必成。然而李冲没有等待全国一盘棋，而是自己急冲冲地率先起兵。此时其他亲王的密使还在往来联系的路上，根本没有做好起兵的准备，当初酝酿起兵的名单就这样成了一张死亡通知书，凡是在名单上的一个都没能跑掉。平定叛乱之后，武则天在同党的名单上看到了薛绍三兄弟的名字，这让武则天出离了愤怒。要说薛绍的两个哥哥参与叛乱还情有可原，薛绍也参与针对武则天的叛乱，这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毕竟薛绍的妻子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为宠爱的，薛绍跟着太平公主沾光还来不及呢，为什么还要起兵造丈母娘的反呢？或许薛绍心中藏着别人所不知道的苦楚。唐朝的公主多数不是省油的灯，太平公主更是其中的典范，或许就因为被太平公主欺负惨了，薛绍才投入了叛乱的行列。一切都晚了，兄弟三人得为这次叛乱付出代价。薛绍的两位哥哥被公开处斩，薛绍则被网开一面，免于处斩，先打了100大棍，然后投入监狱。不杀你也不打你了，那就活活饿死吧。回想当年与太平公主的大婚，薛绍历历在目。那是公元681年7月的一天， 仪仗队伍从皇宫兴安门南一直延伸到薛家的宣阳坊西，庆祝的火炬一个接着一个，密密麻麻，路两边的树木有不少在这场大婚中被烤死了，那个场面真是宏大呀。或许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太平公主，但是这辈子最大的不幸也是娶了太平公主。在不断出现的幻觉之中，驸马薛绍带着对食物的思念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武则天大肆任用酷吏对李唐皇族以及政府高官迫害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。持不同意见的人当中有一位名人，那便是大诗人陈子昂。陈子昂在后世名声显赫，在那个时候他的官却很小，只是正九品的临台正子及皇家图书馆文员，相当于现在的正股级干部。对于武则天的大肆整肃，陈子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虽然之前有徐敬业叛乱，但海内升平，陛下没有必要任用酷吏大肆搜捕，那样只会适得其反。历史上有过多起任用酷吏导致亡国的案例，希望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愿陛下考虑。陈子昂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武则天根本听不进去。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，武则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因此也就注定陈子昂在武则天的手下不会迎来仕途的曙光。顺着陈子昂的话题，不妨说一说这个才子的结局，也让大家在历史宏大叙事的同时关注一下个体的命运，这正是以往历史课本所欠缺的。陈子昂与武则天的政见不同，注定政坛上的陈子昂是失意的。后来他一度因为批评朝政被当成逆党关进了监狱。在武则天统治时期，关进监狱对官员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如果没有被关进去，走到大街上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。出狱之后的陈子昂继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，一年以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，追随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统军北伐契丹。陈子昂为管祭，军中文翰皆由陈子昂负责。陈子昂以为这是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，没想到武攸宜是个棒槌，一个百无一用的棒槌。当陈子昂与武攸宜率军抵达渔阳及今天的金济县时，前方传来前锋部队溃败的消息。那个棒槌武攸宜不懂军事，无所适从，索性下令全军原地待命，是进是退，是走是留，没谱。陈子昂连忙进言，请求派出10000精兵作为前锋火速进军，自己愿意跟随10000精兵充当先驱。武攸宜看了陈子昂一眼，你懂军事吗？给我下去。不久陈子昂又来献计，武攸宜认为这不是献计，而是对自己权威的冒犯。武攸宜烦了，这个陈子昂不知好歹，降职，一边待着去。这时候纵有满腔抱负，说与谁人听。 机缘巧合，武攸宜停留不前的渔阳不远处便有一处名胜，叫蓟北楼，也就是幽州台。幽州台相传为燕昭王所建，燕昭王千金世古，表达自己对千里马的渴望，同时又在幽州台上至今，延请天下奇士良将为燕国效力，名将乐毅就是这样被燕昭王收入帐下。当陈子昂登幽州台时，早已物是人非，幽州台还在，却再也不见当年的燕昭王。苦闷的陈子昂找不到古人燕昭王的足迹，也看不到自己未来的伯乐在哪里，于是一腔悲愤喷涌而出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写得尽的诗篇，写不尽的怀才不遇，写不完的壮志难酬。两年后，陈子昂意兴阑珊，以父老多病为由上表请辞还乡，武则天特批代官取己而归，也就是保留官职，保留待遇，回乡安养。此时的陈子昂已经无意仕途，他计划静下心来研究一下历史，甚至想从汉孝武帝开始到初唐时期写一部后史记。遗憾的是，因为陈子昂的父亲去世，他搁笔了，从此再也没有续写的机会。不久，陈子昂的家产被摄洪县令段简盯上了，段简采用酷吏们惯用的手法将陈子昂打入大牢，陈子昂的家属先后给他送了20万民，他还嫌少，他想榨干陈子昂身上所有的油水。在武则天统治时期，要陷害一个人只是动动手指的事情，陷害他人更是断简这些无德县令发财的手段。黑帽子已经扣下了，无边的黑暗将陈子昂包围。擅长算卦的陈子昂为自己算了一卦，一看卦象，陈子昂大惊失色，天命不佑，吾兄死乎。后来陈子昂无声无息地死在狱中，至于何种死因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总之陈子昂死了，死于无边的黑狱。到底是谁害死了陈子昂，版本有很多。版本之一，无德县令断简贪财将陈子昂迫害致死。版本之二，陈子昂曾经无意中得罪过武三思，武三思便授意断简害死了陈子昂。版本之三，陈子昂为父居丧，悲伤过度，身体羸弱，加上入狱后精神压力大，郁郁而终。时隔千年，陈子昂究竟是如何死去已经不重要了，他的灵台正字，他的幼时仪早已被人们忘记，人们能够记起的依然是他的诗篇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无论李唐皇族如何反抗，无论陈子昂这样的官员怎样进谏，再也没有人能够挡住武则天紧逼的脚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活跃起来了， 他不仅看到了姑姑称帝的曙光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。无利不起早，说的不仅仅是商家，同时说的也是武承嗣这些心比天高的人。公元688年，武承嗣命人找来了一块白色石头，然后把这块石头认真地加工了一番。武承嗣先在这块石头上写上了八个大字：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然后又把紫色的石头磨成粉末，再夹杂着草药把刻字的地方填平。经过这一番加工，白色石头看上去就像自然长出了那八个字，看上去就是天意。武承嗣这招都是陈胜吴广玩剩下的。早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，两个人就玩过这种把戏，先是让人扮成狐狸，在野外嚎叫：“大楚兴，陈胜亡。”接着吴广又买来一条鱼，结果鱼肚子里有一块布条，布条上写着三个字：“陈胜亡。”连鱼都知道陈胜要称王了，看来这是天意呀。实际上都是骗人的把戏。当武承嗣加工这块石头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骗人的，而且骗不了聪明人。不过为了姑姑的称帝，他还是要把骗人进行到底，不然自己的皇帝梦就无法实现了。这一年四月，雍州居民唐同泰为武则天奉上了一块石头，声称是不久前从洛水打捞上来的石头。武则天仔细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”啊，天意呀，这是天意。武则天随即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，同时擢升唐同泰为游击将军，品级从五品及副局级。5月11日，武则天下诏将择期前往洛水，举行盛大的接受宝图仪式。7天后，武则天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封号：圣母神皇。到这个时候，还不知道武则天想干什么的人，不是瞎子就是白内障了，因为武则天的用心已经路人皆知了。仔细推敲起来，武则天想走上前台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往前推可以推到公元675年。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，李治因为患病严重，产生了让武则天摄政的念头，结果念头一经产生就被郝楚俊给叫停了。实际上在那个时候，武则天就有走上前台的打算，只不过经过郝楚俊的反对，武则天只能暂时停下自己的脚步，继续躲在幕后操持着国政。屈指算来，走上前台的想法至少被压制了13年，这一切都拜郝楚俊所赐。武则天自然对郝楚俊一直咬牙切齿，但是郝楚俊一直没有把柄落在武则天的手里。等到武则天任用酷吏肆意迫害高官时，郝楚俊早已入土为安了，这让武则天更加愤恨，她把对郝楚俊的愤恨转嫁到了郝楚俊的孙子身上，太子通事舍人郝向贤身上。郝向贤没有躲过去，家奴诬告他谋反。放在正常的环境下， 好像嫌谋反案的真假很容易查实。然而此时已经是武则天一手遮天的恐怖时期了，而负责审理此案的正是武则天的得力干将周兴。周兴已经今非昔比了，他再也不是那个从七品的尚书都事了，人家已经扶摇直上，成为从三品的秋官侍郎及司法部副部长，一下子跨越了八个等级。经周兴审讯，郝向贤的谋反罪坐实了，等待他的是灭族。本来武则天以为事情到这个时候可以告一段落了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处斩郝向贤的过程当中居然发生了意外。原来郝向贤并没有认命，他抓紧最后的机会进行反击。押往刑场的道路上，郝向贤就是一台播种机，一台移动宣传机。一路上他不断谩骂着武则天，同时源源不断地将武则天的隐私公布于众。后世的人能够在史书上看到武则天的诸多隐私，与郝向贤的这次传播不无关系。刑场之上，郝向贤更加活跃，他甚至冲进了看热闹的人群，抢过别人还没有出售的柴火，掉头攻击刽子手，刑场一下子就乱了起来。维持秩序的士兵没有办法，只能冲上去将郝向贤乱刀杀死，这才消停了下来。然而这次传播的效果是非常可怕的，他让武则天的诸多隐私被公布于众。武则天恼火不已，下令将郝向贤分尸，然后挖开郝向贤父亲以及他爷爷的灵柩，统统的付之一炬。痛定思痛，武则天做出了一个规定，以后处决犯人一律用木球塞住嘴巴。无疑这个规定由郝向贤而起。清算完郝楚俊和郝向贤，武则天的脚步继续加快。公元688年12月25日，武则天前往洛水祭拜，在洛水边举行了盛大的接受宝图的仪式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则天接受了宝图仪式，她的称帝脚步也越来越快。这时候武则天对李唐皇族又进行了一次整肃。武则天整肃了哪些人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